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正等待新的照相机，写字遇见新的目的地。当我说爱你，用心的语气，你呆滞的目光的是你。 爱情需要心意， 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化最美痕迹。 爱情穿上心意， 让你看见新的自己。幸福的秘密，当我抱着你看得更清晰，你才值得更多的惊喜。 爱情需要心意， 我要为你未来的回忆画最美痕迹。 爱情穿上心意， 让你看见新的自己。 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开启全新一天的正午有星光。今天我们也为各位带来一点点新意，就是再次我们欢迎 Mr. 常常先生。 哦耶，欢迎大家，我是 Mr. 常常小航。 哎，这边因为这个 因为爱情嘛， 因为爱情。昨天我们还在节目里边特别说了，你唱歌的时候会非常自然的， 像小哥是吗？ 没错。然后他们都说让他来，让他唱。哎，今天就来了， 就来了是吗？ 所以刚才那一段你应该再用小哥的方式再来演绎一下。 已经过去了，如果想要再 裂开。 千里之外，你我生黑白。 你们满意了吗？ OK， 今天开场就先满足各位昨天的需求，好不好？ 待会儿还没听着呢，是吧？ 对， 赶紧调台到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 千纯也是因为自己身体再次出现了一些状况， 对对对， 然后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就再给他一天时间，好好的恢复恢复。最近确实也比较忙，到年底了嘛，我相信大家可能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工作上会很忙，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准备点这个串串亲戚，再加上最近这天突然变得特别冷，身体都有可能容易出现一些状况，保重好身体，好吧？ 不好？今天我们跟各位来共同分享一个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从小到大用过的那些电子产品。 哎呦，那这个问题我可是太没有发言权了。 我们都还不大。 对对对， 也就是这两年的事儿。 对对对，从小到现在一睁眼就开始使 iPad 使 iPhone， 你说让我们聊什么呢？ 哎呦，真的是，就现在小朋友出来以后就已经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了。 对， 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电子屏幕无缝衔接的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这个， 对对对， 他们现在都叫网络一代嘛，天生就自挂着网络，这个叫网络认知的， 自带着 5G 信号来的。 没错，就我们那会儿可能有一个新鲜的电子产品，自己还要摸索一下。现在小朋友真的是睁眼就会，就这种东西，你说他是从小看家长用的来的，还是说就真的是家长慢慢的就随便甩给孩子自己摸索出来，都不确定。但现在小朋友真的是随便拿一个电子产品用的特别溜哈。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应该值得去夸奖一下如今的电子产品的这个设计和开发的产品经理什么的。 对， 以前那会儿入门时候这个学习成本太高。而现在来说，孩子们真的，你把一个东西给他甩过去，他自己研发去，他自己琢磨一下，两分钟啥都会了。 没错，而且 现在孩子也聪明，吃得好。 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老人对于网的使用，对于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其实我们现在也看到，全国正在兴起一个全新的行动，就是要做得更加适合老人去应用啊。 哎，对。 所以未来我们也会看到说，再去教爸爸妈妈用一些这个电子产品，包括用一些 APP 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像现在那么的费劲，有一些所谓的在这个用户界面上设计的一些障碍了哈。 哎，对对对， 期待这一天所有人都能够用这些电子产品用的都特别的溜。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数一数从小用到大的到底有哪些哈。马赛克，所有人都在玩 手机。 You say goodbye. Bye, bye, bye. You say goodbye. 现在嘉靖已经嘉靖不过来了。然后看客各位发来的有一些图片提到的一些名字，瞬间会穿越到过去，很多我们自己可能一时间都想不起来哈。 年底了，可能都是大家伙儿愿意去怀旧的时刻，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来去简单的怀怀旧，看看这三年当中你都用了什么 三年当中 没有，这30年当中差不多哈啊， 到底都用过哪些电子产品？ 对啊，90后们纷纷都已经步入30的阶层了啊！ 没错，我先聊一个最近我的发现，就为什么突然想到这样一个话题？我翻箱倒柜来着， 嗯， 去到爸妈家，闲着没事翻人抽屉去， 看看这做一期节目太不容易了。 翻着翻着就突然翻出来，就当年用的好多自己的这个电子产品。 哎呦，我觉得爸妈真的很有心， 都留着。 哎，对， 留着，而且给你整理的都可好了， 因为爱情啊，这是 不会轻易变。哎，怎么了？今天。对，我发了朋友圈的可能就一个，就是当年的这个游戏机，PS 一代， 哦，那已经是很厉害的产品了。 对，然后这个也算是整个这个游戏机市场的一个更新迭代，主机市场一个更新迭代。然后它那个所有的 CD 都在那儿。 嗯， 然后翻出来当年一些经典的游戏，什么合金装备第一代的正版的光盘带着壳的，人家给的啊，自己买不起。剩下还有什么黄牌空战等等之类的，就陈列在那儿。然后当年的这个手柄，还有什么格斗竞技手柄，总之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时光穿越感。那同时在那个抽屉里还有点别的，一会儿我们再说。但是就看到有很多朋友其实都提到了说自己用过的，好比说这边1080电子表、电子血压器啊，这个可以先放一放啊。然后那个 PS2。 对，人家比你这个已经先进一代了。 家用游戏主机，对，我在 PS2 的时候，可能就直接跳到了 Xbox， 因为微软那边开始出竞品产品了。 土星玩过吗？ 土星是 PS 一代的嘛，对吧 ？PS 一代的时候同时出的一款竞品、啊。 对对对，你看这个这一比就比出来了哈。我这个年龄就比你们大好多。 哎， 我那会儿家里边还收藏了一台当时的小天才那个游戏机。 小天才是不是会跟小 霸王 是一样的？ 差不多，但是它都是在模仿当时的那个红白机任天堂 FC 的产品。 哇，对！ 所以现在家里边有好多那个卡，游戏卡、就是那个黄壳的那个游戏卡， 是 什么有4合1的，有单卡的，有64合1的，128合1的都有。但是据了解，当时因为对于版权观念不太这个熟悉，因为当时的正版的卡应该就只有是单游戏单卡， 没错， 所有的合卡都是盗版的。 当年咱们再去区别这卡到底是不是正版的时候，唯一的一个办法，就同学之间传的，就是这卡你买过来之后要把壳拆了， 哎， 看里边出来的这一个电路板，如果上边焊的这个整个我们看到的这些面，它就很正常的正方形的这些，一般来说都是正版的。 嗯， 剩下的你买的那些几合一的盗版的，上边你看就是所有的黑色它焊在一起的都是大黑疙瘩。 哦， 跟痦子似的，它是画整个画上去的， 嗯， 然后这个就当时说是盗版，所以同学之间互相流传的时候，互相交易的时候，你都得说来把你这个卡拆开给我看看。 后来我们那卡的壳都没了， 就全都是，真的就剩一堆片了。 对， 吃包子当然只吃馅，玩游戏玩的是卡。 对， 来这边听到的，看看能不能把各位带回到那一个还在玩 F。C 的年代，上上下下，左左右撇撇。 我带好魂斗罗闯入群岛，神秘巨石一寸决心，指向黄昏地图一角，有何预兆？时光机解决不了，下至算算六个世纪后，大棒子先生问好。等我做完清火的祷告，再默写出天蝎的暗号。那边黑暗力量倾巢，这边霓虹招牌环绕。口禅定一声偷笑，穿过精神已划破夜空，披上烈焰的左指刀，召唤猎神手和侠盗。包括封面英雄在笑，消失的人在夹缝尖叫。大不了一读共读见招拆招，坐下披个外套，我千刀万纵机关正好，不管弯的视角，静悄悄深入秘密城堡。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想放开是并不世界外 星球，因为无知者随便乱放。天未亮，穿过胜负的都受伤，谁真的可以不用受伤？他都练成了单纯，无处躲藏。经过最后一刻，当风吹起，把烫的香膛，他把最高的征途由我踏上。平常战斗前线，喝下一碗坚强。距离狂龙脚步旋风，我匆匆在不多年的练功虚境当中，请跟我来看我成绩在秀。快把封面英雄在笑，消失的人在假装尖叫。大不了以毒攻毒，见招拆招。 坐上披个外套，我先到暗藏机关着好。不会玩的视角，静悄悄深入秘密城堡。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想把开始闭目。 手指弹无虚发的冲动，今天学招式无穷，战法如风，风就不相干的无穷，叫牺牲代告，为了多了血和你多年的变走走，是崇拜不是笑笑，你我争锋不很重要，可能太少见不见嘴角，你我都是生活的番号戏，普通在马打鼓的观察，有可能心跳不如踩下拳套，来刀上一枚砸给了皇家脸。 雪孩子真是太厉害了， 雪孩子，您家这个全是收藏品啊， 所有东西都不带往外出的 啊，真的，这电视的大方块大块头子哈， 你看多干净， 对，这么多年了啊， 对对， 每天都已经玩出包浆了，这个老款的球面 CRT 对， 应该还是隔行扫描的500线的电视， 这个就是属于在所有的游戏显示屏里面的王者，对不对？因为它不会出现任何的拖影 真的没有 电竞玩家的最爱， 不，关键那个时代的游戏也没有什么太高 的 刷新率的要求， 但是那会儿每一场游戏跟对决，其实在我们心里都有种现在这个电竞对局的感觉， 它亮点不在电视机，你发现了吗？亮点在于它这个魂斗罗已经调了30条命了，因为上面那个命已经不是3条了，变成了第4条以后，说明他已经有了30条命。 这是自己调的还是吃东西吃出来的？ 这个吃不了，这个上上下下 左 右 左 右 BABA。 哎呀，厉害了哈！ 自己老嘛，证明自己一切的老。 当年这些秘籍都记得很清楚，而且当年的这些秘籍不是一个 都已经成册了， 口口相传。再有就是那会儿买那些杂志的时候，对不对？ 有秘籍手册、 计算机游戏技术，然后里面还会给你出一些专门就奔着进入，就里边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看，但是所有的这些攻略跟这个包括秘籍先给我留下哈， 没错， 后边还有兔爷，哇，这个 这个后边兔爷后边还有一个非常古早味的台灯， 没错， 哎，这台灯也用了得有快奔30年了吧？ 跟我们说一说吧，你这些所有的老物件是后来新买的，还是真的就是从小时候一起留过来的哈？ 嗯， 很厉害。来这边还有朋友看到有提到很多红白机的游戏卡的， 嗯， 没有壳只有芯儿的，哎，所有人都是这样。我现在有一 因为卡占地儿嘛，所以弄点芯儿插哪个算哪个哈， 没错， 反正都是合一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我们的这个3月25日阴天，他说文曲星，不知道各位用过没有啊，又暴露年龄，鼓掌。 文曲星所有的电子词典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就不是说用过没有，上学必备，人手 人手一个， 你没有不行，因为涉及到查字典嘛， 对， 谁说就是我们身边老师要求都摆着这个那个英汉词典、哎、然后包括这个中文的词典， 嗯， 全都有，但是纸质的翻起来真的特别的麻烦跟累。那你 尤其你们是学英文的嘛，对不对？作为一个英语专业的人来说哈， 上大学那会儿已经不用文曲星了， 改用快易通了， 改用汉王手写版，过分了啊！就是那会儿确实在课堂上大家用的更多的全都是文曲星， 嗯， 人手一个，然后在里边呢，你就除了说有查词典的功能之外，它里边还会有一些小游戏， 哎、 所以经常老师要特别费心的就是还要，你搁这干嘛呢？ 他说他在查词儿， 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 在玩贪食蛇，对。然后再之后，刚才还有朋友提到那些什么电子宠物， 嗯， 这个也是小时候很多人都会有，但是要求求爸爸妈妈才会给买的。 我跟你讲，这个电子宠物太耽误工夫了。 嗯， 待会儿我送你一个。我办公室还有一个呢。 那会儿电子宠物长得全都是一个一个跟小恐龙蛋似的， 对对对对对， 这么大，然后带着这个链，你可以挂在钥匙链上或者挂在书包上， 没错。 那会儿养小狗养小猫，真的还有养恐龙的。 嗯， 我第一个这个电子宠物就养恐龙的，后来因为这玩意儿太火， 嗯， 就被移植到了文曲星上。很多， 可是文曲星的屏幕太小呀， 无所谓啊，就是想当养个活物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真记得文曲星里边养没养过一个小宠物，叫小猪罗，是一只小猪， 这可以。 经常玩着玩着还挺难，经常谁每天打开文曲星打算查个词儿，一看小猪罗死了，就得重新养起哈。 白雪公主和七仙女的故事，这是。 继续听到的音效来自于超级玛丽，但是这首歌来自于 Charlie XCX Boys。 Up on a Sunday, that one from work can come over on Monday night. I want them all, I want them all. And when they finally leave me, I'm all alone. But I'm looking down at my girls, I'm blowing my phone up. Them 20 questions they're asking me where I'm at, didn't hit them back. I'm sorry that I missed your party.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like.I had to trash the hotel lobby, but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I was busy dreaming about boys, boys, boys. Head is spinning thinking about boys. In every city I got one with different ringtones, flying from LA all the way to Puerto Rico. My girls are calling me, asking me whereSorry that I missed your party. I wish I had a better excuse. I can't even lie, you got me. I was busy thinking about boys, boys. XX 一首 Boys， 小时候我们都是小男生小女生，一路用着各种电子产品到大，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真的是衍生出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包括这些智能手机之类的。 说着还就拿起了自己的手机看了一眼，发现是诺基亚3310， 哇，瞬间就回去了哈， 里边玩贪食蛇的年代啊。 那天我在翻的时候，就翻到了我自己的第一款，就属于我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手机， 哎，快， 7610。 那已经非常高级了， 很高级了。第一款带百万像素摄像头的手机，然后在里面就那会儿彩屏开始慢慢多起来了啊。然后这个里面的游戏当然也包括贪食蛇，还有很多其他这种傻傻的小游戏。 我记得当时是不是这个广告就是那个一个拍到外星人的那个广告，是一个推盖的吗？ 不是，不是， 不是啊， 是一个整体的，它特像是一个。怎么说呢？水滴形，它其实是一个长方形的。 嗯，对对对， 左上角是尖的，是方角，然后右上角是圆角，左下角是圆角的那个， 一个那个像是梭子形的那个。 对，然后配色是红黑色的， 嗯， 然后透明树脂的这一个键盘， 嗯， 里边就还有一个，就这个从它这一款开始带的游戏就是什么小鱼吃金币之类，我不知道多少人还用过这个7610，还有 彩屏，不错了。我们那会儿我们最早使的手机是西门子的3518i，第一款三防手机。 三防手机， 对，那会儿上学嘛，中学时候呢总会容易丢三落四掉东西摔地上哈， 那东西它是一个硅胶外壳质地的东西、 okay. 所以呢比较容易就是收纳一些，不太容易就是摔倒啊之类的。 哇、嗯、就那会儿用手机其实整个的设计的初衷包括用途跟方式跟现在都不太一样。 嗯， 对，然后就现在我们带的这些手机壳，然后带的一些钢化膜，虽然也是说我们还要想去防摔什么之类的，但是再怎么样其实都不如当年，不是三防手机，不如当时那些手机那么 结实 了。都 我们那会儿起码还有16和弦呢， 真的是啊。然后刚才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特别复古的手机，一会儿我们也跟照片跟各位再来聊一聊哈。 好， 听到的一首歌，当年在我们心目当中，除了 N 家那个手机特别的印象深刻之外，当然还有另外一家，就是 M 家的，也是专门当时请到了朴树为他们创作了一首主题曲，叫做 Radio in My Head。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From one amazing tune to the other. Put my hands around you. Ooh, teach me how to.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his is the hot new entry of the week. 说啥来啥，对不对？刚才有朋友就提到说，哎，Windows 98那首歌去哪儿了？ 哎，来了， 放那个，说来就来，对。但是因为已经准备了朴树另外一首歌曲，所以我们会用房东的猫的这一次翻唱。 哎， 我的朋友也都已经听出来了。 New Boy 啊， 没错，说到的依旧是中午有星光。然后今天小黄来代班， 哎， 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个 怀旧的电子小物件。 女生其实都能够聊得动的，就是从小到大真的用的那些电子产品都有哪些？ 哎，其实我特别好奇，女生们在那些个年代的时候，她们在用什么更 更多的区别于男生的电子产品。这个我们作为男生来讲，可能还有时候真的体验不太到呢。 哎呦，那会儿其实男生跟女生我觉得区别无非就是游戏机，女生基本上啊是不玩的，但是当然一聊以后，就很多女生家里也有 FC， 然后自己也有 PS， 然后同时还有 PSP 用的会多一点，尤其是当时出了2000彩壳配色以后， 哎呀， 然后再之后呢，就其他的一些电子宠物好像女生用的多于男生，因为那会儿它但凡设计上来说颜色更丰富一些，好像就是里面的这一个游戏的机制又不会太复杂的话，女生一般都会有。 据我了解的话，就是我的印象当中啊，女孩子们用的最多的电子产品应该是某一款相机，是来自于卡西欧那个自拍神器。 哦，对 对， 当年真的是火到不行，它好像这个 自带美颜的一个鼻祖啊， 翻开还是个类似于支架，你还有一个 对 吧？ 还能折一下， 类似折一下， 对，还能转一下。 其实整个包括这一个镜头一个反转，就是原来它不可能说是前后双置的这种摄像头。 没错， 第一个刚完成说这些反转的，不能叫第一个，有几家都在同时尝试去做反转。 嗯， 一款就是咱用的 N 家的那一个底下 摄像头转， 它整个摄像头是在一块整跟板砖似的手机的下边，它是一个可以旋转的， 旋转的， 对吧？ 对对对， 那是一款。另外一个就当时好像国内正经行货都还没太有的 S 家的那一个。就是韩国的那一个产品，它是一个翻盖的手机，它翻盖同时它的屏幕是可以反转折叠下来， 它的底轴可以在翻开之后再平转， 对 啊， 但是它这样转的时候呢，并不是摄像头在盖上，像以往我们见到的，它是在中间那一个轴那一个类似于铰链上面，侧面右侧面有一个可以旋转向前向后的， 嗯， 哦，一个摄像头，当时 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我们的油了吧唧的手指头就摁在了镜头上， 它还好，两边就有点像咱那个就那个水果 波轮似 的那个，对，可以有一个在外边的旋钮哈， 嗯， 特别的有趣那一款手机。然后当时我记得，因为没有行货，所以很多人拿到都是一些什么这个运营商的定制机。我当时就是 T-Mobile 啊， 还印着 T-Mobile 的这一款定制机啊。 然后后来的话就会发现，还有像是索爱就开始纷纷的去。出来各种各样的有这种数码拍照功能的产品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没错哈。来这边其实还提到了一些让我们觉得很惊喜的小时候的复古的游戏机，一会儿回来以后我们再跟各位来聊，好不 好？ 好 的。 当年拥有一款最时尚的游戏机，简直就在学校里面是最潮流的那一个仔，是不是？很多人想到都是，好比说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CeeLo Green， 讲的也是自己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女生，但是。并不接受他，因为他自己就只有一台 Atari， 就非常复古的游戏机，而另外一位非常潮的仔手里已经攥上了 Xbox， 女生都愿意跟他玩，好像更酷一点。 Still green, you shall forget you。 回来以后，看来各位的记性都很好啊，什么都没有忘，把所有的这些过去用过的电子产品都想起来了，有一些真的完全无法驾驭哈。这边我们先看到好驾驭一点的，很多男生必会拥有的一款手掌游戏机。 哦，吓死我了， 我差点说手机啊，手掌游戏机 啊 ，Game Boy。 Game Boy， Nintendo Game Boy， 这个在我们这会儿的时候，基本上用到的都赶上的是它彩屏的发售了，但实际上最开始都是这一款。 我们刚刚有一位群友迪塞尔也发了图片在群里边了啊，就发了一个当时这种像是灰白色的这种配色，再加上藕荷色配色的这样的一个 Nintendo 的 Game Boy 的掌机，是就是绿底儿的这种 绿底儿 这种屏啊，单色屏， 黑白的， 然后两个按钮 是红 色的， 对，红紫色的， 特别的具有识别度。当时我记得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专门去讲这个 Nintendo 他自己的一个品牌故事。 OK， 就是靠这台掌机，当时他翻了盘， 是 对 这个当年各种打的，从卡西欧、Nintendo， 大家互相都在抢这一方面的市场。最开始都谁一开始愿意做游戏机？其实大家做计算机都做得好好的， 真的。 后来就开始疯狂的抢掌机市场的时候，卡西欧那边马上你就看到它的一个没落。好，回来以后我们接着说这款游戏在电影里面我见过最多的，释小龙跟郝邵文演的，我忘了是哪个，是少林寺那一部影片里面吧，就是在寺庙里边，郝邵文当时带了自己的这一款掌机去，然后去了以后，释小龙看了以后就是没见过，很新鲜，然后就在那玩。后来要练功夫嘛，听声辨位夹苍蝇，然后就让这个释小龙就让郝邵文自己在那练，然后自己在树底下悄悄的玩。 好像我也有同款的这个记忆啊， 是 在脑海当中。 然后 Game Boy， 我记得当时反正我们那会儿大家比较普遍的人手一台的，就全都是这个。算是透明壳或者彩壳的彩屏的游戏机了。 只能说我们王伟家里边的这个家底儿啊，还是非常的殷实的。 我们怎么突然开始聊这个了、然后那会儿大家在玩的时候，游戏其实主要都是宠物小精灵了，什么金银， 哎呦我的妈， 绿什么红之类。然后那会儿小精灵传输除了用线之外，大家都是拿那个上面那个红外线的口对着，然后互相这么样去传输，总之就是也是一段就是很深刻的记忆。再之后突然我就拿到了这一款，就是我现在有一款这个老的。特别神的一点是，如果你拿已经是彩屏的 Game Boy 的卡插到黑白屏的游戏机上，有些是接着能玩的，什么忍者龙剑传，忍者 我还以为屏会变彩， 但是它的整个的速度，游戏速度 就是 会变快。 我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这东西我们没有玩过。 Game Boy 玩的不多是吧？ 对， 玩的都是 我只记得 PSV， 手机号码是九开头的模拟的大哥大手机。 哇，这张照片上也有，对不对？ 哎、 一会儿还聊聊手机的事儿吧，好吧。 看着镜子里的脸庞，仿佛不是我模样。对面一面一面高墙。 别，不做完美，太完美，剩下。 张雨农的一首《故作完美》。 哎， 顺道的就是周围有星光，今天我们集体常在自己小时候的回忆当中。 哎呦，我觉得我今天来错了。 为什么？ 就是暴露年龄太严重了。 我们不都暴露了吗？ 哎，对，但是你还是 real 年轻的那个仔啊。 啊 啊， 我们都 real 年轻吗？ 起码脑海当中还是的。嗯， 不都是大家在这儿留言说我们从小玩的就是 Switch 吗？好，开玩笑啊！回来以后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这些，先看到图片哈，依旧是游戏机的。孙远军发过来一个，也是 FC 的黑、这个红白机在玩，后面还有这种老式的电冰箱。 你家有没有一台绿色的方方正正的两开门冰箱？上 边 小，下边大，对 对，下边是冷藏， 对，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门是弹簧的。是怎么着冷冻的那一个 啊？那个是单门，里边会有一个弹簧门。 哦，那就是单门的，反正都是这绿色、对不 对？ 对 对对，是个绿色的。 还有这个、 啊、 孙远军这一看就是在那个卖复古小吃店的那门口拍的。 哎，对啊， 有一个这个。 还有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巨大个的那个 disco 的大卡座收音机和那个叫什么音响 boombox 的感觉、 啊，对，那么玩意儿啊，一定要举在肩膀上， 没错， 范 特别、特别七八十年代穿喇叭裤，对吧？ 当时那个就是剑舞是吧？ 对， 那个、第一支广告， 没错。然后这边我还看到有朋友提到，好多都提到呼机了， 嗯， 传呼机、寻呼机都可以，然后给我们发来了图片， 对对对， 也都是 那个提一个问题吧，那个 BP 机为什么叫 BP 机？ 大家都留的是 BB 机，我们小时候也都愿意说 BB 机，但实际上是 BP 机， 对， 太难了，俩欧美音乐 DJ 俩， 然后我们 过来考大家英语， 哎，特别有意思、啊 哎， 我们来做小知识输出， 瞬间就没人听了，好吧？这个大家看这家底都是非常的殷实的，像这个小航哥说的，这全都是汉显的， 汉。显大双排啊， 对， 这个摩托罗拉的 BP 机。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大家发过来的这一个汉显的，就是标志性的是右下角的那一个绿键、基本上就是从 M 家出 绿键 汉显了以后， 难道不是口香糖的一种吗？ 好，可以，是、啊、 还有黄键， 当然还有好多白键呢、对，可惜我们就没看到这个 红 键、 啊、是没有的啊。 然后这个整个 BP 机看到基本上都是单排的，单排的它会有一个小弧形，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双排的是一个正正方方的。特别着实的这么一块机器， 特别沉， 对、啊。然后这边还看到有好多手机，对吧？你 对那会儿的手机，你会发现这是手机，哎，171啊什么，还普天这手机，对吧？ 对 都是天线，首先是外置的，啊，电池都是 可 换的，对， 没错， 不可思议。那会儿我记得还有很多这种万能 充 电器， 电器 非常的不安全。 到现在有人用万能充电器还在用，就是当然是尝试拍视频。就是那个 给相机那个电池充电是吗？ 水果家的真无线耳机， 哎呦我的妈！ 然后拿它给这万能充电， 咋 能充进去？ 是 能充进去，用它两级这一怼还真能充过去。 那个什么，我们还是温馨提示一下啊，这个 不安全。 不安全的电器咱趁早还是别使， 自己不要乱试，好吧， 免得有这个火灾的隐患啊。 没错啊。然后看到了这些手机来说，就首先这个普天的手机， 哎呦， 我记得也是一个电视上经常会播广告的一款手机， 这应该是小灵通吧， 我觉得就是小灵通， 对， 包括刚才还有人提到什么夏新之类的，那会儿全就小灵通会特别的多，对，阿莫 对， 厦门特产手机哈。 对， 然后另外一边呢，这个171印象特别深刻，基本上 N 家的手机开始走向比较靠后的一个阶段了， 对对对。 再之后 N95 可能是一个经典，再之后几乎就没有什么特拿得出手的机型了。 因为那会儿的塞班的系统其实已经相对来讲有点卡卡的感觉， 是。 当然它这个全键盘是获得了很多人的欢迎，那会儿因为人们那会儿还不知道黑莓是什么， 就是它跟黑莓在打， 对 吧？就同时在抢市场的时候发现说怎么黑莓还卖得这么好，突然一下从171到后来172、173慢慢出来全键盘，开始横向全键盘了。再 突然提到一个黑莓这个品牌也是非常的古老， 特别的复古，特别的商务。 我家里还真有一台老的黑莓的全键盘手机， 中间还是个那个小滑珠、小转珠的，有些时候那个、 对对对 对 对，带个小的那个叫什么操纵杆儿， 操对，没错。 嗯， 来听到了一首歌，方大同《四人游》。 你的长发为何不留？你干嘛会学懂喝酒？酒量也算一流，聊个一整夜只怕不够。你为什么跟他闹酒？你莫非要借酒消愁？一回头 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得不够，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 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 改天你母亲高和瘦，我带女友出来走走，你就知我理由，不外乎他羞，如果要一起去旅游，去欧洲，原来一回头， 原来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得不够， 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 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你说是否荒谬， 我们比从前看起来更瘦，那天医生关门就走，很想问你有没有眼泪想流， 你以为你的美丽大得足够，少有我们现在隐形， 才显出你温柔，我当时爱得不够，原来只能够做朋友，从前快乐没变哀愁，原来在那关头却你舍得分手，还去不去欧洲，四个人不许算流流。 方大同四人游，完了以后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从小到大用过哪些电子产品特别有趣的、 太多了太多了， 来电动牙刷电动剃须刀， 这个我们 这不算好吧， 这算日用品啊， 就是，然后还有这个朋友提到录音机，复读机， 嗯， 最早是借着放英语听力的幌子，实际上都是用它来 听歌的， 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可是为什么我们小时候那会儿都是拿着听相声呢？ 听相声就是啊，张震讲鬼故事， 哎嗨， 这不都一样吗？对吧？ 你可以允许睡那么晚吗？ 啊？为什么？ 啊、我听的是录音带， 我不会录音带，对对对， 嗯嗯、 我不会， 赶紧找不回来， 不会晚上听的， 对对对， 不然是拿什么听的？我没懂 啊， 我没懂，就找不回来是在指 啊？ 是 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听的是广播 哦，哦不，就是那会儿还在广播上播这个， 哎，对，有的，嗯。 所以那会儿在晚上的时候就不一般都是音乐，然后大家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 对， 然后也会寻求一些刺激哈， 尤其在大学时候的那个卧谈会， 对 对, 对， 在寝室里边啊， 对，来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周兴哲，小时候的我 们，跳伞盘转满了宇宙的颜色，单纯狂热，故事是觉得像是发自真心的，喜欢就拥抱着，没有复杂的嫉妒猜测，这些年遍体鳞伤，你不想认输了，委屈就全妥协，不得不做的选择，最后得到了什么，从那一天开始不后悔，这路还有谁坚持，愿望停止开始，你追随的渴望的握在手里了，怎么会失去了小时候小时候的我们，

时针一直都守着。 倒数，倒数当中开启今天中午有星光节目的第二个小时，12:04。今天我们再次欢迎小航来代班，热烈欢迎一下！ 耶，大家好，我是 Mr. 长长小航。 今天我们两个男生吧，然后跟大家聊一点男生可能也许会更专注一点的话题。当然，我们欢迎所有的女生来留言。你会发现说，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用过的，包括自己身边爱人啊、老公啊什么这些产品，其实让他们都有一些发言权。 也许是自己娃用过的， 没错啊，自己娃用过的，从小到大我们用过的那些电子产品，然后大家都可以来回忆一下哈。 嗯， 这边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哎， 这个刚才小小小的小，然后就说自己老公也是个游戏迷哈。 嗯， 从这个 各种 PS 啊 PlayStation、嗯、对出手给我们发来的图片，1、2、3、4、5全都有。 嗯， 先开始发第一张说4跟5都有的时候，我只看到了4跟4 Pro， 我还说五公主你给我放哪儿去了。 哎，但他真的很爱那个白色款啊， 全都是白色款。 哎，对， 白色款他做的确实也挺有质感的。从3开始基本上白色款是比较受欢迎的，2那一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么的受欢迎。在之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他把 这是 PS5。 哎， 对， 哇，这长得完全不一样， 发过来了， 旁边还有个 Switch。 对，之前其实买 PS5 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没有什么专门适配它的游戏，然后去体现它的机能。但是现在我们最近因为《黑客帝国》的电影现在正在这个热烈宣传当中嘛， 嗯， 再之后相应的游戏来了，使用虚幻五的引擎，你可以看到它的开放世界给你带来的一个画质的感觉，跟其他你之前见过的游戏完全不一样。 嗯， 它在 PS5 上可以期待了。这款游戏真正发了以后，估计很多人就值得入手了。好，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这个 PS5 啊、 嗯、 PS 系列产品 跟这个 Xbox 的核心差别在哪里呢？ 其实没什么太大核心差别 啊。 对，就是大家每年都会在硬件上有一个技术的这个纷争、 嗯、 每年大家都会基本上同时发售嘛、 嗯、 这同时这个发布出来以后都会进行一些对比，有独家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像是 Sony 这边他们自己家的硬盘的技术， 嗯， 存储的技术是比较好的，所以它在一些读取速度方面一定会战胜在微软那边的一个这个存储速度， 嗯， 然后读取速度。另外呢，在微软那边呢，它自己可能在整个的显卡然后包括用到核心芯片方面 啊， 要比索尼这边要更强一点、 嗯、 但实际上真正体现出来还是在游戏的一个适配跟优化，以及在最后下决定购买的时候还是哪家的独占游戏会更占优势、 啊、 会更多更好玩。 说的对， 然后再之后、嗯、尤其是现在光线追踪技术出来以后，你再看游戏大家都会对比你他们两家能差多少，其实没差多少，但是始终光线追踪那边好像是在微软那边做得更好。太不聊这个了， 我觉得 太难生了，好吧， 深入太多了啊。 好，回来以后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这些这个记忆跟印象的 啊。 这边特别普就提到了电子手表， 对， 计算器 这个 任天堂的插卡游戏机， 对，刚刚咱们提到过了，单片机都出来了， 嗯， 太专业了吧这也啊， 电子翻译器、 嗯、 电脑 MDMO 是什么，给我们解释一下、 MO 我也没听说过， 对，然后移动我谢谢你，移动硬盘谢谢你啊。来，这个 咱们每天还在使的呢、 刚才提到的这个电子手表跟计算器，其实有很多朋友在这个之前的留言里边其实也提到了， 嗯， 电子手表就是 当时的卡西欧啊什么之类的哈， 卡西欧那一家的，对，会是很多人的一个经典。而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两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又火了， 哎， 这些 因为它复古嘛， 它复古，然后它有一些新的设计，然后再加上他们找的这些新的代言人王一博吧，对，然后一下又炒起来了。全新的这些设计， 我以为你要提小天才系列的新的儿童电子手表产品、 哦、 或者是 Apple Watch 什么的各种， 这就需要你过来给我们讲一讲了。 哎，对，我也并不是一个电子手表的用户啊、 哦 这个、 好吧，反正就是现在一个潮流的单品电子手表再一次的兴起、 嗯、 如果你对之前还有着比较深刻的你那一块电子表的印象， 嗯， 又比较潮 ，OK， 喜欢潮流一些穿搭，你可以去看一看现在就是 C 家、卡家他们家的那些新的电子表的设计，真的还是蛮棒的，所有的配色，尤其是今年刚刚出的这个 Christmas 款，特别的漂亮哈，还有那款机甲风的5600，听到了一首歌，蔡依林《舞娘》。 再回到从前，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真笑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时光的沙漏被我踩碎。故事刻画在旋转的指尖。 继续跟各位来聊聊那些经典的自己用过的电子产品。 哇，今天其实这个话题非常的广泛啊，涉猎了很多年。 没错，这个而且这个所有我们用过的这些，从游戏机到手机，虽然现在基本上很多都已经专门全部都移植到功能都移植到手机上了， 对对对， 但实际上那会儿我们却要分立着好几个产品来。 就是你想那会儿其实咱们要买好多个不一样的设备去完成不一样的功能，但现在一个手机可以完成无数种的功能， 对， 它取代了很多设备。你说这算是省钱了呢？但是手机现在也挺贵的哈，就是你说它算是省钱了呢，还是说怎样？我觉得综合起来的话，比当年是便宜太多了。电子产品这个东西一直在掉价啊。 对，没错，这消耗品就感觉真的是用不了一两年，它的价值瞬间就会跌哈。 包括电子汽车是吧？ 对，电子汽车，对，对，没事给你换个屏，谁受了？ 对， 来这边我们回来继续看一看，聊聊手机这方面吧。就刚才也提到说，手机其实这些年的逐步的进化，真的是让人觉得 又拿起了你手机开始端详。 为什么呢？是因为我那天 手里还 iPhone 14。 我那天把一代的水果啊，跟四代的全翻出来了，翻出来了以后，然后开机了，充上电开机了，开了机以后，怎么那么小啊？ 对， 我当时怎么用的，就不可思议。 这个屏幕大了以后就回不去了。 你真的是发现说我们现在就已经适应了，而且回想起那会儿，其实从四跨到六是比较大的一次屏幕跨越的时候，那会儿没有太明显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就这些年发生的一些变化， 屏的材质也不一样了，当时还是 LCD 嘛，现在都变成了这个 OLED 屏了。 对，没错，然后自主发光了以后，虽然说是伤眼睛，但是我们感受到的整个的色彩的这种程度完全是不同的， 世界灿烂。包括当时从安卓的这个机器，从就所谓的什么一代那个 侧滑盖的、正推盖的、各种各样的机器，到现在来讲，安卓的机器的发展呢，速度是远远超过于这个 iOS 系统的这个产品啊。 那会儿咱就手机系统来说，好像最开始就是塞班，对吧？塞班完了以后， 哎、 然后有一段时间是 Windows。 Windows 完了也挺没错，然后就是 S 加，尤其是这个韩国那一个品牌， 嗯， 有好多事儿，还自己拿根笔抽出来什么能写字的那个， 哎、对对 对， 对 吧、 嗯？ 然后紧接着马上就进入到了一个全是安卓的时代， 百花齐放了，就是 对各种品牌、 嗯， 对，像刚才这个翔哥还提到了多普达， 哎，对对对，哎呀， 那会儿在中关村 POD 多少个店就专门卖这个，但是后来就我们开展到全线就变成 HTC， 对， 一路走过来，大家肯定用过各式各样的，然后当然它系统也会不稳定，然后也会有很多人自己的一些魔改，对吧？ 嗯， 紧接着直到到零几年，差不多零几年的时候出了这个水果手机，他们家的第一代之后， 嗯， 目前看起来就是还是两足鼎立的差不多一个状态，系统来说哈， 没错啊、但是呢，我们的用户体验跟用户们对于这个产品的要求可是越来越高了、 嗯、 啊。我们希望现在的手机是这个样子，未来谁知道明年会有什么样的新发展呢？ 真的， 这个摄像头能不能够就隐藏在屏幕底下呢？像请问， 嗯， 对不对？ 没错。包括我买的这个电脑即将要到来的这 个大刘海，还是个这个大刘海，你说这个难受不难受啊？ 哎，真的是，手机不同的系统我们可能都尝试过、嗯、曾经有过无数款的手机， 嗯， 手机号有可能大家多少年都没换过。 哎呦， 当年的这一首主题曲的某地带 啊， 现在好像就都已经全生成全球某了吧，好像是哈， 携号转网了是 吧？哎呦，当年年轻人必须要用的， 因为这是联通的。 对啊、 嗯、 来，周杰伦，我的地盘。 妈呀，在我 地盘这儿，你就别听我的儿，把你变成本人，用你变成快乐的儿，开始带着本人，我本人的事儿，每天带我这儿，坚持当初的事儿，在我地盘这儿，你就别听我的儿，坚持带着本人，我们前后情歌，我们改变这儿，每天一种的事儿，快点不及别人，其他就不是个事儿，没分过的地盘到底什么一致，都没一块字儿，解释不能怪一直做真的人，怪一种学习靠着和年轻就该有的本质，勇敢地带的交通老师到底令我扭起公式，我是老师，我是不是真的不懂事，听我念老师歌词，欣赏我大军的样子，我正在教室你的方式，你的样子写到一致，特别的小姑娘特别的需要勇气，别让我牵上游戏，我变成好戏，我是一号现在练习，一面注意都不觉得有趣，我要来测试的好意， 呦，一下把 CD 都晒出来了。 凡尔赛，凡尔赛啊！ 然后给我们看到了说十一月的肖邦的 CD， 然后这边当然就是、 当时这个动感地带啊，这个 M Zone， 我就是 M Zone 人是吧？ 然后自己当年的 SIM 卡全都在呢。 哇，这个卡头还都留着呢。 哇， 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没错， 那看来你应该是金牌用户就对喽。 是，现在应该都是什么什么白金卡用户了，然后打客服电话直接就专人接听，都不用转客服那种哈。 现在普通用户都是 AI 的，对 对， 都没有人工服务了。 哦，回来以后我们刚才聊了就很多手机的这些回忆，对吧？然后这边正式开启跟音乐方面的我们这些播放设备吧。 对对对对，我刚刚就看到了太多朋友们跟音乐相关了，因为毕竟咱们是音乐广播嘛。啊， 是是是啊。这边我们先开始看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图片当中，然后就有好多这种印象，这个我是没见过的、哎、但是小黄哥刚才看到以后说 哇咖喱贡啊， 哦， 这张图片跟我是同款来的。 我先说一下、这张图片是来自于雪孩子，然后大概描述一下， 你先告诉我他多少岁。 对，告诉我们一下。然后整个图片当中它类似于就是我们原来所说的什么组合音箱哈，两边是两个单这个发声单元不说，中间这一块我能看到有一个电子显示屏。 对对对，有六个按钮，圆形的。然后呢，我记得你不用给我看图，我能够背起来这样的一个 插 USB， 但是不能放磁带，所以按说应该是不算太老的，对不对？不算太老的一个物件。 谁告诉你能插 USB 的呀？ 底下不是写着 USB 的吗？这是仨字 USB。 哦，还真是，但他这个比我先进了、我那会儿还不存在 USB 接口呢。 我估计也就是 它上面 那 个地方是CD 的位置，应该是在这个机器的顶端。 嗯， 然后呢，这个在这个 JVC 下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插盘的口，这地方是插 MD 的。 看到了，你不说都忽略了，隐藏在这个暗蓝色当中。 哎，对对 对 啊。然后呢，它这个底下有个非常非常小的显示屏，底下有六个按钮，什么上一曲、下一曲之类的，暂停啊、播放啊。 OK。 然后呢，它这个应该是说这是桌面式音响的非常早期的产品了。 嗯。 当时我们家也有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只不过颜色不同而已。 嗯。 当时我们觉得哇，它太好看了，而且这台音响我们现在还在用着。 现在依旧用着， 还依旧用着， 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我爸妈那边依旧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它的这个声音，当时我会认为它是非常舒服的，但现在来听的话，可能稍稍有一点点的低音，过了一点点， 过了， 它毕竟旁边一边一个应该是三寸的单元， 是 啊，不算是一个五寸的单元。然后那个它好歹还有个高音头，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对对对对对， 啊，好，我们不用再来聊发声啊，发到门诊部啊， 对， 回到这个直播间当中。这个古老的这个桌面型的台式小音响，能够激发很多人对于组合音响的观念，是不是？你家有没 有 组合音响？ 对，过去肯定都会有这些哈， 先锋的是吧？剑舞的， 没错。最开始先开始都是磁带的，那会儿见爸妈，但是它是双排的，可以放俩，对吧？ 嗯。 然后再之后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单个磁带加 CD， 然后后来当然有 MD 了，以后又是另外一个风潮。当然我就没赶上 MD， 就那会儿因为没用过 MD。或者在看到现在的时候，就变成现在都要 streamer 嘛， 对， 流媒体播放器，直接一根网线插上或者连上 WiFi 了以后，然后直接内置的音乐平台这些对接就 啥都有了。 哎呦，时代的变迁哈， 真是。 就像这个夏天，朋友却被 frozen， 能想起的不多，应付用来捕捉回忆整个过程。网上悄悄 download， 害怕可是话一不留神，转台神器将它放进口袋，革命盖好小心翼翼出门。每当暗色不放箭，连眼神都会变得酷，音量最酷，半夜吸引你过来，抱抱当不停对我吐。可以坐在你的 left side， 指引侧面门口有人，耳机右边给我，左边给你，但是一点随着别的 moment。 MP3 将我们连在一起， MP3 每首歌都反复听。开太远，耳机还不是无线， Triple A Battery 64 Memory 笨的还没学会充电。这辆汽车就能载你，有理由在你楼下出现，喜欢这首歌就当面讲，没地方悄悄里面为你留言。每次播到轻轻爱爱， 从门看你面不保险，只要戴上它就别笑个别讲话，这前奏只是个铺垫。一首歌让我们升温，循环一首一起入眠，最后一起听的一首歌就定格在彼此心中的日月。 MP3 MP3 永远不想摘耳机，MP3 都说好不分开听，为何爱情好像流沙，屋顶蜗牛慢慢爬，付出了一切得到你想得到的，却发现把你弄到了。这是上帝某种公平，还是对东西对我惩罚？究竟谁偷了他找回，还有酒吗？可会不会就此蒸发？我把这顶下巴眼睛擦了擦，陷入疯狂的回忆，画面回到前一天，还记得有首歌我还没放进去，不是花天酒也不是再美丽，可能自己想找自己，自己问自己是什么最可惜，是 MP3 还是你？ MP3 MP3 你到底去了哪里？临走前我记得将它塞进你手心， 艾福姐，你 After Journey 带来一首 MP3。 MP3 之前的音频格式还有印象吗？ 没印象。什么呀？ 其实就是 WAV、 啊、 WAV 嘛。 啊，对对对对对， 那会儿没有什么压缩。 哎呦，哎，真的就是在听这些所有东西的时候，我们都在追求说什么什么这个高清啊、 嗯、 所谓无损什么之类的，能给 WAV 就不那啥。但是我们中间历经了一段，就是所有东西都要压缩。 对， 所有东西都要压缩，压缩完了以后又过了 很难过，当时 几十年，现在大家又要不压缩的东 西，要追回去。对， 真的，我也 图什么？当时那是因为当时的存储介质太小了。 是 我当时的人生第一个 MP3 的存储容量是一张是 CF 卡的还是 MMC 卡、 嗯、 好像是 MMC 卡， 嗯， 可能都没听说过。32兆， 对，32兆很不错了。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当时 MP3 就一路追过来，从这种大小那种大小的全都是能买到一个64，就听升级了以后说赶紧买个64的，里边能把是什么自己的曲库全放进去，开心到不行。 当时我记得在 Windows 32的年代还是 Windows 95的年代当中、 啊、 那个播放器啊，除了刚刚有人提到的 Winamp 之外哈、哦、 来找找那条留言啊， 哎，真的太厉害了。我还记得有一个播放器叫做超级解霸 啊，对， 还可以看当时的视频的内容，还有像是叫做星这个软件 XING、 嗯、 星这个软件， 这个还真不知道。 哇，当时的播放器真是百花，这是也是啊齐放的。 没错，就这无名的留言嘛。 嗯， 首先他提到的是一些电子产品 Walkman， 嗯 Discman， 对，然后 Discman， 然后 MP3 MP4 Winamp 刚才提到的千千静听、 哎、也是个非常棒的播放器。 哎呦，没错，然后水果手机、华为手机什么之类的。我们俩刚才在聊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 Winamp 的时候， 嗯， 然后这个小航哥那边就马上对 This is Winamp 这个开机的声音就来了。 没错、 哎、小闪电一个圈是吧？ 没错、 哎、对对对， 千千静听其实我记得当时好像也是有着声音的，具体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回来以后接着跟各位聊哈。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 Flame of Hope， 作词王平九、冯天一，作曲冯天一、冯小泉，演唱谢霆锋、谭维维。 Love between the fire and ice coming to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can feel。 Hold up the flame of hope in our hands， It conveys where future where we go。 那片雪染成黄，每颗心被爱融化，那条路连天涯，是我灿烂都到达。 Day dance long and night， Pass the flame together， 我心跳的声音听冰雪发芽，

玩过的游戏啊，用过的一些电子产品息息相关，然后也是因为小岛秀夫这样的一位优秀的游戏制作人，然后自己做的死亡搁浅游戏的灵感音乐当中，然后选到了这首歌曲，所以让更多人认识到了星野源。当然这个在之后如果是游戏迷，看任天堂很多游戏进行的一些广告宣传曲的配乐是由他来完成的。 嗯，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他跟他的爱人，对，两个人结婚的事儿也是让很多人都记住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哈。 哎， 回来以后我们继续今天这个 小音乐 代班，来聊一聊那些我们用过的电子产品。那现在我们进入到音乐这一趴， 哎，对， 音乐相关的会有很多了。 没错，刚才其实聊到了关于这个组合音响啊， 对， 有人朋友就是关于那种年代当中组合音响，从上面有这个唱机， 对， 下面有双卡座，有功放， 对， 然后有那会儿还没有 CD， 应该底下可能还会有时候会有一个。就是多碟连放的一个功能， 就对转着盘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对。 当时它是一个大的盘，然后呢里边还有三张或者几张这个小的这种 CD 的这种盘位。 对对对。 当时我们家曾经很早很早年的时候买过，斥巨资买过这么一台组合音响。 嗯。 那么最底下这一层这个里边就是有包括 LD。跟 CD 的一个多碟连放系统， 我就惊了。我们俩聊的时候提到说多碟连放，这个我理解。 嗯， 尤其是那会儿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VCD、DVD 那会儿它的容量有限，一个电影它可能要三张盘，就省得人工换盘了。 嗯， 但是提到 LD， 我说 LD 是什么？ 因为那会儿还没有 DVD 啊， 我说最多就是 VCD 啊 啊。然后的话呢，因为 LD 它那个整个的盘的直径尺寸比 DVD 大很多，基本上等于咱们这个黑胶唱盘那么大的一个尺寸， 就是它外观长得是跟我们看到的镭射光碟是 一样的， 什么那个 VCD、DVD， 但是它的尺寸是那么大个儿， 而且很厚实，所以拿着一张盘，它也分正反两面都可以读取数据的。 OK， 所以它特别沉。 它正反两面，它不是两张叠在一起的那种， 不是 ， 它是一张巨大的一张光碟，镭射光碟。 Uh-huh. 然后 A 面多少多少首歌 ，B 面多少多少首，虽然存储量也不太大， uh-huh. 但它起码清晰于 VCD， 但又不如 DVD， 因为那会儿还没有 DVD 这个鬼东西。 哇，然后就现在。然后刚才小王哥提到家里现在还有，然后 还有 里边的存储介质，就主存储的这个数据内容来说，就是音乐。 对，当时我们那会儿在家里边也拿它看几个 MV， 我记得有一张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东西，还有一些这个是当时很复古的那种，美国那种动感跳舞的那种东西的东西，那个什么 OK dance 那种，就那种 MV 的作品 OK， 看上去觉得哇，好高级哦，好厉害，关键那个质感太强烈了。 这真的是在我们那一个年代，其实最初看到这些存储介质或者内容呈现的时候，那我们肯定都是非常惊诧的。 对对对，尤其看到这个三寸盘的时候， 哎呦，现在在 软盘 瞬间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很多，就刚才我们还在看那个小哥提到，曾经大家看电视也提到过什么艾普泰克往一拍的那个东西，有人在试拍的时候，那个现在的整个的清晰度啊，包括噪点啊，简直不堪入目。 我跟你讲，这分两说，因为那个时代的时候，这个所谓30万像素已经很厉害。 是啊， 但现在咱们的电脑屏幕的像素多少？你拿这样的屏幕去看那么渣的画面，当然不清晰了。 不可思议。 但如果你拿当时他那个艾普泰克那个小东西的自带屏幕看他自己拍的视频， 你发现 还是相当没有问题的。 没错，这就是所有的这些科技其实都在同时的去发展，影响着我们的感官方方面面，也在进行着全新的升级。 哎，此一时彼时啊， 但是始终大家都总是想走个复古路线什么之类的哈。来这边听到了一首歌曲，我觉得在回忆上，在实践上也会是非常。的复古，是我家的某一款笔记本电脑超薄的那一款产品的广告曲。 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the fear,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So the end. Cause you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Why is everything so wrong? This is a happy end. Come and give me your hand. I'll take you far away. 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and I feel,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亮点 广告的主题曲，其实到最后大家可能对于它真正背后当时让很多人认知它的那一个产品印象已经不太深刻了、 嗯、 但是这首歌真的成为了在好几年间很多人传唱的一首主题曲，因为它足够清新了， 大街小巷啊，因为最后它那个尾巴 Ultra 部分结尾的时候里面带了一点点那个数据的那种叮叮叮那个声音、 嗯、 就证明了自己是为了一个某某某个科技产品所带来的主题曲了， 没错哈、嗯、这样的一首歌曲代表着也是有很多人刚才提到说我用过电子产品就是电脑也行， 嗯， 这些年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哈，我们也见到有很多复古的设计再一次回到我们的眼前、 回到音乐、啊、 回到音乐还是在聊这些播放器，当年我们提到过一个 MP3 了， 嗯，往回倒是吧， 对， 之前刚刚提到的 MD MD MD 其实分两种，一种叫做 LP 的，一种叫做 SP 的， 哦，这个我就真 就是它那个就是、 嗯、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光盘介质嘛、 嗯、 它是一个四方块然后插进去的， 对， 当时曾经的时候你只能一比一倒，比如说我们把 一比一倒就是这边音源在播放的同时、嗯、我这边同时灌录着， 对， 嗯， 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 嗯、 还有一种方法后来就来了更加高级的这种就是压缩能力更强的方法、 嗯、 就是可以用数据传输形式的 OK， 它就可以通过它自带的一个软件插在电脑上面、 嗯、 然后呢通过这个数据线的连接就可以把歌拽过去，然后它要倒一段时间把那个歌直接倒过去， 很多家好像都有过这种，然后就当时我记得是飞利浦还是啊松下， 嗯， 对 ，Panasonic， 然后他们家这个叫什么 Jukebox， 就是专门 啊，对对对对， 这么一个软件， 对对对， 嗯，来， 非常厉害， 嗯、 那就是 MD， 嗯， 再往回倒的话，那就是像刚刚咱们提到的什么 CD 啊这种东西了，像之前我们的随身听， 对、嗯， 一开始随身听并不好用， 嗯， 因为它不防震， 对， 然后呢，你走路的时候你就只能把它。就没法使， 我特别傻，就当时因为从我是刚刚从磁带然后过渡到这个 Discman、 嗯、 最早期的 Discman 全尺寸的，沉不说，它真的防震，你弹它一下它马上 就卡碟、啊、 一声，我神经兮兮的在这个跟同学出去玩爬黄山， 我的天， 又想听 CD， 嗯， 搁腰包里边那玩意儿上去的，你想爬山一个一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时候，对，从头到尾那个歌全都是二啊， 人家以为你带了一只小狗狗， 最后就只能拿手托着包，越稳越好哈。 图什么这是的？就别听了，就是注意点脚下吧，这就是哈。 当时就是爱听歌啊，真是 哎 呀，哎呦，什么疯狂的事都做过哈。 再往回，那就是磁带了，是吧？ 嗯、对， 这个随身听就是 Walkman 的时代， 嗯、 但是 Walkman 已经是非常高级的了。那会儿还有很多人用的是爱华，对不对？ 啊，对，没错。 哎、懂得的话赶紧扣一下一啊。 就是 AIWA 是吧， 哎，爱 好像是，对、 嗯、 然后那会儿其实都差不多，就直到它开始全进入到一个 Walkman 的超薄时代了以后， 嗯， 所有的这几家做的东西也都几乎是一样一样的了， 没错、 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当然就是有点毁带子，有时候这个 没错， 我曾经听坏过一盘 Celine Dion 的磁带，听坏过八盘， 嘿， 嗯，我也特别执着，怎么买那么多盘呢 再之后我们终于进入到一个、嗯 叫数字音乐的时代， 哎，就是现在了， 大家就全都是开始用播放器了，现在手机已经彻底的取代了。而当年基本上在水果他们家的那些iPod 系列， 嗯， 哎，也都是一路在陪伴着我们。从就当然越做越小了。最开始的就是 iPod Classic， 嗯，对， 相信所有人都见过，同样也跟砖一样的， 很沉 那一个设备， 但是背面那个镀铬的那个亮亮的颜色还是非常亮眼的， 非常的棒的，而且就是，哎， 正面那个旋转盘， 嗯， 手感极佳。 到国内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一个旋转盘就变成触控的旋转盘了， 嗯， 但是第一代它还是按钮的呢，对吧？ 对对对。 然后中间又历经过一次迭代，就是从黑白显示走到彩色显示， 没有错， 开始播放视频，叫什么 Classic Video 吧之类的。当时紧跟着出的，其实有两个主题曲，可以说都是由 YouTube 这样的一个最具有这个世界巡演价值的乐队他们来演唱的主题曲。第一个主题曲是 Video 的，第二个主题曲就是他们的特别定制款， 哇， 红黑配色那个，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甚至自己拥有过。YouTube 当时YouTube 当时为这个他们的联名产品了，算是，我觉得，来这一次的主题曲演唱 Vertigo。回旋播放的一首歌曲，当然也是热播哈，Vertigo 来自于 U2， 然后一个老牌乐队再一次焕发新生的回归单曲。当时呢，同时最重要就是他们背后代言的这些产品，真的也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现在那个 iPod Classic 依旧还是有很多人他想要去这个在网上有卖的， 就收一个当做收藏品挺好的， 纪念是一个。另外就是在所有的那些什么 Hi-Fi 播放器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的就是当所有市面上的产品它就是想要去魔改的限制比较大，然后芯片啊，各方面供电啊，又没达到别人要求的时候，都愿意拿 Apple Classic 里边改魔改。 对，因为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毕竟它是第一个使用的是硬盘在里边做存储介质的， 是。 另外，它能够支持 FLAC 格式这种无损的格式， 是的。 然后很多时候会发现，哎，现在那些一个非常高级的 音频播放器的产品，那太贵了。 嗯， 比起这个 iPod 这个 Classic 的话，那是贵上了天了的， 是 几万块钱，对吧？ 1000块钱现在能买啥好播放器？ 所以他现在觉得自己性价比好高啊。 没错，现在有好多人可能就是，如果是二手，你不介意它的一个大概的质感的话，5-600你能收回来一个。然后紧接着再大概自己花个小几百改个这个固态硬盘， 成色如何？ 改个电池还挺不错的， 哎，可以， 还是挺酷的啊。好，再一次，今天跟各位聊了很多超级复古的一些内容，然后所有的这些词在迸发到我面前的时候带来的这些回忆，好像真的就是那些带着黑白默片的老电影一样哈。 对，但是我们觉得其实聊了1000到10000啊，这么多的过去，我们都是能够期待有更好的未来的生活，能够服务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 对， 能够更加便利我们的生活，而不要希望。不要被这个 沉溺其中，被他带跑， 对 吧？对， 有的时候有一些电子产品啊，会给我们添麻烦， 没错 啊。所以说，我们期待各个厂商吧，还是好好优化用户体验吧。 是，然后这边我们也是这个有一些朋友提出来的一些要求跟想法啊，比如说雪孩子一直在蹲一首 FIFA 的这个游戏音乐。我尝试上传的时候发现说都不太行，今天很遗憾这个我们的网络出现了一些问题，一到这个明天吧，然后或者下礼拜的时候，到时候一定给你送上，好不好？ 下次你自己唱一唱就好了呗。 这还真不会哈。然后还提到说，哇，原来雪孩子是跟周董同年的，然后居然还管我叫DT哥啊。我跟小航哥这都接不住， 哎，我们这俩都赚到了啊， 老前辈了哈。来，这个欢迎您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来继续最后一首歌曲，当年也是跟游戏挂钩的，充满着对于魔兽的回响， 真的是他，真的是每天在战队里边跟大家伙儿 PK 一下啊。 是的，林俊杰的第二天堂，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翔哥今天的代班哈， 大家 辛苦了。然后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跟各位明天再见，拜拜。 他们撕裂空间，肉眼看不见，自身战斗后的一切飞上天，银色的瓦依然像敌人前线，剑锋却不动停歇，我目睹的一切真实的存在，这个世界是心灵的残缺，还是现实已被忽略？是你的刹那间，我在另外一个天堂，我在其中迷悲伤，默写喷出被剑血雨的沙的战，回到现实中也一样，就算活在天堂已是悲伤。 Yo, check this out. You think it's perfect, everything is so fine, wait till you look into your spiritual eyes. You think it's nice, but please open your eyes.